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多目树 JavaScript 是如何影响到多目树构建的。在上篇文章中啊，我们通过开发者工具中的网络面板，介绍了网络请求过程中的几种性能指标以及对页面加载的影响。在渲染流水线中啊，后面的步骤都直接或者间接的依赖于多目结构。所以本文我们就继续沿着网络数据流的路径来介绍多目树是怎么生成的，然后再基于多目树的解析流程来介绍两块内容。第一个是在解析过程中遇到了 JavaScript 脚本，多目解析器是如何处理的。第二个是多目解析器是如何处理跨站点资源的。那么首先呢，什么是 Doom？ 从网络传给渲染引擎的 HTML 文件直接流是无法直接被渲染引擎所理解的，所以要将其转化为渲染引擎能够理解的内部结构，这个内部结构就是 Doom。Doom 提供了对 HTML 文档结构化的表述，在渲染引擎里面 ，Doom 有三个层面的作用。第一个是站在页面的视角来看 ，Doom 是生成页面的基础数据结构，第二个是站在 JavaScript 的视角来看。Doom 提供给 JavaScript 脚本操作的接口，通过这套接口 JavaScript 就可以对 Doom 数据进行访问，从而改变文档的结构啊、样式啊或者内容。第三个是从安全的角度来看， Doom 是一道安全防护线，一些不安全的内容在 Doom 解析阶段就被拒之门外了。简言之啊， Doom 是表述 HTML 内部数据结构，它会将 Web 页面和 JavaScript 脚本连接起来，并过滤一些不安全的内容。那么多目树又是如何生成的呢？在渲染引擎内部啊，有一个叫做 HTML 解析器的模块，它的职责就是负责将 HTML 直接流转化为 Doom 结构。所以这里我们需要先搞清楚 HTML 解析器是怎么工作的。在开始介绍 HTML 解析器之前，我要先解释一个大家在留言区问到过很多次的问题，那就是 HTML 解析器是等待整个 HTML 文档加载完成之后开始解析的，还是随着 HTML 文档边加载边解析的？在这里我统一回答一下啊， HTML 解析器并不是等待整个文档加载完成之后再解析，而是在网络进程加载了多少数据， HTML 解析器边解析多少数据。那详细的流程又是怎样的呢？网络进程接收到响应头之后，会根据响应头中的 content type 字段来判断文件的类型。比如 content type 的值是 text HTML， 那么浏览器会判断这是一个 HTML 类型的文件，然后为该请求创建或者选择一个渲染进程。在渲染进程准备好之后啊，网络进程和渲染进程之间会建立一个共享数据的管道，网络进程接收到的数据就会放进这个管道里面，渲染进程则会从管道的另外一端不断的去读取数据，并同时将读取到的数据喂给 HTML 解析器。你可以把这个管道想象成是一个水管，网络进程接收到的直接流像水一样倒进这个水管，水管的另外一端是渲染引擎的 HTML 解析器，它会动态的接收直接流，并将其解析为 Doom。解答完这个问题之后啊，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详细的聊聊 Doom 的具体生成流程了。前面我们说过啊，代码从网络传输过来的是直接流的形式，那么后续的直接流又是如何转化为 Doom 的呢？你可以参考文中图。从图中你可以看出来啊，直接流转化为 Doom 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过分词器将直接流转化为 Talking。前面的第14节编辑器和解释器 V8 是如何执行一段 JavaScript 代码的。这篇文章中我们介绍过， V8 编译 JavaScript 过程中的第一步是做词法分析，将 JavaScript 先分解为一个个 Talking， 解析 HTML 也是一样的，需要通过分词器将其直接流转化为一个个 Talking。这些 token 分为 tag token 和文本 token。上述代码是通过词法分析器生成的 token， 如接下来的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啊， tag token 又分为 start tag 和 end tag。比如尖括号 body 尖括号就是 start tag， 尖括号下划线 body 尖括号就是 end tag。分别对应于图中的蓝色和红色块。文本 token 对应的是绿色块。至于后续的第二个和第三个阶段是同步进行的，需要将 Talking 解析为 Doom 节点，并将 Doom 节点添加到 Doom 树中。 HTML 解析器还维护了一个 Talking 栈结构，该 Talking 栈主要是用来计算节点之间的父子关系的，在第一个阶段生成的 Talking 会被按照顺序压入到这个栈里面， 具体的处理规则是这样的，如果压入到站中的是 start tag token， 那么 HTML 解释器会为该 token 创建一个 DOM 节点，然后将该节点加入到 DOM 树中，它的副节点就是站中相邻的那个元素生成的节点。如果分词器解释出来的是文本 token， 那么会生成一个文本节点，然后该节点会被加入到 DOM 树中。文本 token 是不需要压入到站里面的，它的副节点就是当前站顶的 token 所对应的 DOM 节点。如果分词器解释出来的是 end tag 标签，比如是 end tag DRV， 那么 HTML 解析器会查看 token 站顶的元素是否是 start tag DRV， 如果是，就将 start tag DRV 从站中弹出来，表示该 DRV 元素已经解析完成了。通过分词器产生的新的 token 就这样不停地压站和出站，整个解析过程就这样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分词器将所有的字节流分词完成。为了更加直观地理解这个过程啊，下面我结合 HTML 代码来一步一步分析 DOM 树的生成过程。这段代码是以字节流的形式传给 HTML 解析器的。经过分词器的处理啊，解析出来的第一个 token 是 start tag HTML， 解析出来的 token 会被压入到站中，并同时创建一个 HTML 的 DOM 节点，将其加入到 DOM 树里面。这里需要补充的说明一下， HTML 解释器开始工作的时候会默认创建一个更为 document 的空 DOM 结构，同时会将第一个 start document 的 token 压入到站底，然后经过分词器解析出来的第一个 start tag HTML token 会被压入到站中，并创建一个 HTML 的 DOM 节点添加到 document 上，如文中图所示。然后按照同样的流程解析出来的 start tag body 和 start tag DRV， 其中的 token 站和 DOM 状态也展示在文中了。接下来解析出来的是第一个 DRV 文本 token， 渲染引擎会为该 token 创建一个文本节点，并将该节点添加到 DOM 中，它的副节点就是当前 token 站顶元素对应的节点。再接下来啊，分词器解析出来的第一个 end tag DRV， 这时候 HTML 解释器会去判断当前站顶的元素是否是 start tag DRV， 如果是，则从站顶弹出 start tag DRV。按照同样的规则一路解析下来，最终的结果如接下来的示意图所示。通过上面的介绍啊，相信你已经清楚了 DOM 是怎么生成的了。不过在实际的生产环境里面， HTML 原文件中既包含了 CSS 文件和 JavaScript 文件，又包含了图片啊、音频啊、视频等文件，所以处理过程远比上面这个示范 demo 复杂。不过理解了这个简单的 demo 的生成过程，我们就可以往下分析更加复杂一点的场景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JavaScript 是如何影响 DOM 生成的。结合文中接下来的文件，这个稍微复杂一点。我在两段 DRV 中间插入了一段 JavaScript 脚本，加入了这段脚本， DOM 解析的过程就有点不一样了。首先在解析到 script 标签之前，所有的解析流程还是和之前介绍的一样的，但是解析到 script 标签的时候，渲染引擎判断这是一个脚本，此时 HTML 解释器会暂停 DOM 的解析，因为接下来的 JavaScript 可能需要修改当前已经生成好的 DOM 结构。通过前面 DOM 生成流程分析，我们已经知道了当解析到 script 脚本标签的时候，其 DOM 树的结构你可以参考文中接下来的图。这时候 HTML 解释器暂停工作， JavaScript 引擎接入并执行 script 标签中的这段脚本，因为这段 JavaScript 脚本修改了 DOM 中的第一个 DRV 的内容，所以执行这段脚本之后， DRV 的内容已经被修改为 time 点即可帮了。脚本执行完成之后啊， HTML 解释器恢复解释过程，继续解释后续的内容，直至生成最终的 DOM。 以上过程应该还是比较好理解的，不过除了在页面里面直接嵌入 JavaScript 脚本之外，我们通常还需要在页面里面引入 JavaScript 文件，这个解析过程就稍微有些复杂了，你可以参考文中的示范代码。这段代码的功能还是和前面那段代码的功能是一样的，不过在这里我把内嵌的 JavaScript 脚本修改成了通过 JavaScript 文件加载，其整个执行流程还是一样的，执行到 JavaScript 标签的时候暂停整个 DOM 的解析，执行 JavaScript 代码。不过在这里执行 JavaScript 时需要先下载这段 JavaScript 代码，这里需要重点的关注一下下载环境啊，因为 JavaScript 文件下载过程会阻塞 DOM 的解析，通常下载又是非常非常耗时的，会受到网络环境啊、 JavaScript 文件大小等因素的影响。不过 Chrome 浏览器做了很多优化，其中一个主要的优化是预解析操作，当渲染引擎接收到字节流之后啊，会开启一个预解析线程， 用来分析 HTML 文件中包含的 JavaScript 啊、CSS 啊等相关重要的文件。解析到相关的文件之后，预解析线程会提前下载这些文件。好了，我们再回到 Doom 解析上。我们知道引入了 JavaScript 线程会阻塞 Doom， 不过也有一些相关的策略来规避，比如使用 CDN 来加速 JavaScript 文件的加载，压缩 JavaScript 文件的体积。另外，如果 JavaScript 文件中没有操作 Doom 相关的代码，就可以将该 JavaScript 脚本设置为异步加载，通过 async 或者 defer 来标记代码。使用方式如文中示例所示。Async 和 Defer 虽然都是异步的，不过还是有一点点差异的。使用 Async 标记的脚本一旦加载完成，会立即执行；而使用 Defer 标记的脚本需要 Document Content Loaded 事件之前执行。现在我们知道了 JavaScript 是如何阻塞 Doom 解析的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结合文中的代码，看看另外一种情况。在该示例中啊 ，JavaScript 代码中出现了 DRV1.style.color=red 的语句，它是用来操纵 CSS OM， 所以在执行 JavaScript 之前，需要先解析 JavaScript 语句之上的所有的 CSS 样式。所以如果代码中引用了外部的 CSS 文件，那么在执行 JavaScript 之前，还需要等待外部 CSS 文件的下载完成，并解析生成 CSS OM 对象之后，才能执行 JavaScript 脚本。而 JavaScript 引擎在解析 JavaScript 之前啊，是不知道 JavaScript 是否操纵了 CSS OM 的，所以在渲染引擎遇到 JavaScript 脚本的时候，不管该脚本是否操纵了 CSS OM， 都会执行 CSS 文件的下载解析操作，再执行 JavaScript 脚本。所以说啊， JavaScript 脚本是依赖样式表的，这又多了一个阻塞的过程。至于如何优化，我们在下篇文章中再来深入探讨。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了 JavaScript 会阻塞 Doom 生成，样式表又会阻塞 JavaScript 的执行，所以在实际的工程中需要重点的关注 JavaScript 文件和样式表文件，使用不当会影响到页面性能的。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首先我们介绍了 Doom 是如何生成的，接着又基于 Doom 生成的过程分析了 JavaScript 是如何影响到 Doom 生成的。因为 CSS 和 JavaScript 都会影响到 Doom 的生成，所以我们又介绍了一些加速生成 Doom 的方案，理解了这些能让你更加深刻的理解如何去优化首次页面渲染的。额外的说明一下，渲染引擎还有另外一个安全检查模块叫做XSS Editor， 是用来检测词法安全的。在分词器解析出来 token 之后，它会检查这些模块是否安全，比如是否引用了外部脚本啊，是否符合 CSP 规范啊，是否存在跨站点请求等等。如果出现了不符合规范的内容， XSS Editor 会对该脚本或者下载的任务进行拦截。详细的内容我们会在后面的安全模块中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最后还是留给你道思考题，结合文中的示例代码，你认为打开这个 HTML 页面显示的内容是什么？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